2019年，我们 Maradio 台长梁锦祥的著作《癫狗编辑室文集》《香港之死》反应空前热烈，已经抢购一空。今年再接再厉，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《癫狗编辑室文集》《香港揽炒之城》，现在已经有现货发售，大家可以上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30元。为免向誉，欲购从速。 影啲陈浩生同大家见面，首先买个广告先啦。我本新书《香港揽炒之城》咧，就因为书展延期啊，好似立法会嘅选举咁样，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要订购嘅话，就上呢个普罗嘅网页嗰度吓，每本130元，请多多支持。好啦，咁啊几度？ 系 你系成语动画廊啊嘛， 系 咪？ 系 你系 YY 定熊猫博士啊？ 两个都系我嘅， 两个都系你嘅。咁我问你句成语啊。 好啊。 咩叫朝令夕改呢？ 哦，呢、這個好似係孫子嘅一個經歷嚟嘅，啊，即係當佢跛一隻腳嗰時候。 哦，哦， 咁佢嗰個皇帝咧，就叫即係佢咧就即係遇到個皇帝咧，就成日落嗰啲命令，朝頭早出， 夜晚 就改啦， 就改啦咁樣。 咁樣就即係覺得好煩， 係啊， 啊咁啊呢個咧即係我哋都有拍咗㗎呢個 有，梗係有啦，如果唔係我都唔問你啦，即係 162集裏面呢個都係其中一套嚟嘅， 係啊，咁所以咧有人睇咗呢個成語動畫廊咧，就跟住學啦，明明咧有飯食嘅，跟住變咗冇飯食。咁跟住第二日又翻飯食， 又唔係叫冇飯食，但係咧就係啱啱嗰兩日咧，你如果你去食飯嗰時候咧，就有雨水加料啊， 加料， 唔係冇飯食， 係啊， 今日改善咗啦， 係咪啊？咁所以咧就成語動畫廊係一個好好嘅節目嚟嘅， 今時今日都仲有人睇㗎， 有人睇， 好多後生仔啊，小學生嘅都而家都仲睇嘅， 咁我哋今日咧就係影城會室，當然係講電影啦。咁但係有單即係城中嘅一個事件咧，就對於我哋嚟講咧，我同阿紀圖咧其實都應該提一提嘅嚇。咁咧就係、是、因為嗰個頭先個技術人員咧，哎呀好彩，哎呀真係 好矜貴㗎呢個。 咁呢個係咩嚟㗎？呢個 係呢個我嘅嗰個購書卡啊。 嗯。 啊，個會員卡嚟嘅，呢個就係、是。后面的那个 神冲的 神冲书局， 咁咧就睇先啦，有号码嘅，你6000几喎你， 系啊， 咁咧就2004年啦，先至开始入会嘅， 唔系呢个续期， 续期哦，即系你其实都系好多年嘅顾客嚟噶啦， 系，呢、這个就系吓神冲书局啊，因为令大家怀念嘅一个书局啊， 系啦， 最近啊光荣 结业 噶啦， 咁咧就你如果睇嗰個歷史嘅話咧，原來成百幾年嘅。咁一般喺一個城市咧，如果去到一個百幾年嘅書店咧，就應該係即係如果嗰個城市本身係相出出名咧，就變成係旅遊景點嚟噶。我舉個例啦，譬如三藩市嗰、那個City Light Book Store 咧，即係由呢、這個詩人啊 Lawrence Ferlinghetti 去經營嘅一個間書局咧。到而家咧，就如果你三藩市嘅話，就必去嘅。咁佢今年都成100歲啦。咁咪最近咧，就因為嗰個武漢肺炎啦，咁就佢關書店咧就 有啲結業。 唔係，暫時停一停。我諗如果結業就真係文化界嘅大事嚟嘅。咁另外巴黎嗰次咧，我就比較即係匆忙冇去到咧，就係呢個 Shakespeare and Bookstore 呢個 Shakespeare 嗰個書店啊，嗰個亦都係相當之著名。咁佢嘅特色係咩咧？就係咧，如果你揸住個你即係背包客，你話你冇錢咧，咁你可以去嗰度住嘅。個條件咧就係你要即係可以喺度洗廁所咯，同埋做其他雜務咯。咁夜晚喺度翻喺度瞓嘅。咁呢啲係全部喺即係不同嘅地方咧，世界各地咧都係相當之著名嘅書店嚟嘅。 阿梁錦祥，你知唔知神沖？都拍過戲嘅喎， 唔知 上過一套大屏幕嘅喎。 你講啦， Peter Greenway 嘅一部電影， 即刻抄， 係啊，就係咧揾呢一個 神宗嚟做一個 location 嚟嘅喎。咁啊，嗰套係 Peter Green 嚟響香港嗰拍，佢我有幸咧，即係嗰時都撞喺街邊撞到佢影咗張相添。 嗯， 係咁樣就呢、這個佢將神宗嗰、那個書局咧個頂樓嗰度咧就整咗個日式嘅庭園喺度嘅，做個設計嘅。咁啊， 揾緊，你慢慢講，你慢慢講得噶。 咁啊，嗰部戲啊就差唔多有一半嘅嗰、那個。戲劇咧都係喺香港嗰度拍嘅，嗰度嚇，啊 Peter Greenway 嘅一部都頗為重要嘅作品啦。做爸爸嗰個角色咧就係一個日本啊瑞刑拳啊。 啊瑞刑拳啊，呢個亦都係即係日本我哋當年啊。 我要復仇。 你佢好多部，點知啊三島由紀夫啦，係總之好多部。 佢嚟過香港添啦嚇。 我有一個好奇怪，點解日本片拍親？即係冇男主角咁，值得佢。點解睇親啲片咧，就係佢嚟嘅啫。 唔 係 佢國際知名啊嘛，當時而家係道邊謙啦。 係啊，啊！但係當其時真係冇乜選擇，淨係淨係睇佢嘅。咁咧就我哋嘗試，我嘗試去揾揾，即係究竟係邊套戲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唔提我咧，其實我真係唔即係醒唔起啊。 係 原來神聰都係一個呢、這個咩啊電影嘅景點嚟嘅。 係咁啊！我當年。讀書嗰時期咧，就成日走去蒲神宗嘅，就唔夠錢買佢嗰啲書，但係我要睇嘅，因為最早期睇嗰啲 UFO 嘅嗰啲書，或者神秘學嗰啲書咧，都喺神宗嗰度可以睇得到，咁啊後來都變咗佢嘅一個好忠實嘅一個顧客嘅，就因為佢揀搜羅咗好多英語嘅嗰啲神秘學嘅書咧。咁都喺嗰度揾得到嘅， 系嗱，咁我要講簡單講少少嗰個歷史，因為最近好多人講啊，但我覺得就唔係太齊全啦。點解咧？就因為佢哋去即係認識呢間書局嗰個年代都係好細。嗱，阿基羅唔係講緊後邊呢部呢度嘅 Pillow Book 嘅， 我係啊 Pillow Book 啊，係 啊， 枕草紙啊， 枕草紙 OK 我都唔係好有印象，可能我睇過都唔定，但係佢即係我又醒唔起有呢個神聰嗰、那個。 有 書店喺度， 佢就嗰個神聰書局咧，係一個主要嘅景點嚟添嘅。不過佢咧就大部分都喺個天台嗰度係搭景，整咗個嗰啲日式嘅庭園，啊咁樣嚟大部分嘅戲都喺個天台嗰度做嘅。 咁個女主角係邊個嚟啊 ？Vivian Wu， 因為在做末代皇帝嘅嗰個其中一個妃嫔咯，個烏個唔記得叫咩 烏麗珠係嘛？ 係咪烏？係好似係咁嘅名啦，我唔記嗰啲名嘅。 唔緊要。 Pillow Book 係啦。咁咧神聰咧，如果你知道咧，最早年咧，其實佢六十年代嗰時候，我哋已經去過。咁但係嗰陣時候，正如阿基督所講啦，啲書太貴啊， 貴啊， 就基本上afford唔起嘅。咁但係佢隔離有一間就叫英國書店嘅，咁一間細間啲，但係嗰間就幾另類下嘅。咁但係做咗冇幾耐就執咗啦。咁神宗全盛時期咧，其實起碼有兩間嘅，起碼一間就喺呢個海印大廈嘅。咁嗰間其實嗰間反而我多去過而家呢間嘅。咁咧幾度提到譬如 UFO 嗰啲書咧，神宗咧就譬如話你即係要問一樣嘢，就係嗰啲書店佢點入啲書咧？其實佢哋有買手噶嘛。嗰個買手咧，亦都係要中意書嘅人先得。 當然啦， 嚇佢譬如話佢去點樣 source 書，依個唔同而家啦，而家就你有份 catalog 喺度，你即係同佢哋啲出版社有交情嘅，咁好多你都會俾啲所謂嗰啲newsletter 你啦。咁但係以前就比較麻煩少少嘅，以前咧就即係你要好熟行情啊，就係邊啲作者佢通常佢會出啲咩書啊，或者嗰排。即係會有啲咩嘅新書會出啊咁樣，咁就好靠你嗰、那個network 啊，即係個網絡啊 嚇。咁啊，的而且確佢嗰啲員工咧，咁啊都對嗰啲揾書啊嗰啲知識咧就好強嘅。咁我話最近都係即係兩年前咗啦，你記唔記得我哋 Nick Lunch 咧？去做嗰時候，我想揾翻個有冇個新嘅嗰版本咧去賣。咁問佢，我話你有冇嗰個 Nick Lunch 嘅嗰個書啊？佢即刻可以揾到俾我。 哦，呢啲係極少數、極少數嘅啦，因為而家去做書店嗰啲員工咧，基本上係唔識書嘅。 係啊，咩話 Nick 咩話？有好多唔係，你會睇到佢有一個基本上我諗佢有一個傳統喺度啊。咁啊，啲員工咧即係都去做嗰時俾你揾書啊。 有些方向，或者你熟了的時候，他知道你會看多，即係都多埋邊類書咧。有時佢都有啲叫心水介紹嘅，就話你去上二樓嗰度啊，即係有一扎書，我諗你啱嘅咁啊。咁啊，其中咧，我最記得我買一本 King Arthur 嘅書咧。咁當我買嗰時，因為嗰本書係平嘅，嗰時係平價，因為佢每年差唔多二月幾嗰時間咧 就會大減價啦， 就大減價嘅。有陣時有啲直頭係平到係半價嘅添嘅啫， 倉底貨啊嘛，咪 係。咁我係啊，我就係買嗰個倉底貨。咁佢一問佢話：哇，呢本書好正嘅喎。我係啊，正極啊，但係都包住啦。原價咧就三百幾蚊，但我買嗰時候咧就九十幾蚊。佢話好正嘅，我話誒係啊，呢個正啊，不過你翻去睇啦，嚇係真係好正嘅。咁我當我翻去睇嗰時候咧，打開咧有作者簽名嘅。 哎呀， 係有個作者簽名度，即係佢喺個我諗喺個倉底嗰度咧，佢又可能個作者曾經嚟咗香港搞嗰個簽名會添嘅，咁佢一扎咧，嗰扎書咧裏面咧，咁啊佢特登包住咗，咁啊諗住咧啲有心人真係好中意買咧嗰時候咧，咁啊即係俾個驚喜佢，又有作者簽名嘅咁啊，咁啊依啲日事啊，依啲係啊， 嗱咁啊英文書店咧，始終佢嗰個客路就唔同中文書店啦，咁大家知道啦，譬如話近年英文書店咧就衰落得好緊要嘅原因。在 Page One 那裡已經透露過給我聽了，他就說呢，因為呢來香港的旅客就大部分都是變成是中國旅客，他們的口味呢就跟以前是很不同的，以前因為很多都是所謂那些外籍人士啦，譬如說他們來香港做事啊，來香港旅遊啊，英文書店呢其實即在香港英文書店其實就主要是照顧這班人的，類似我和紀圖這些呢啲就唔係主要客户嚟嘅，不過咧就我哋好神心，基本上咧我同阿基督有一段時間，我三個日都去神沖嘅。咁個原因好簡單，因為我當年去打工嗰間公司就喺隔離，即係唔係 exactly 隔離，但係好近。咁所以咧我就食飯之後咧有充裕嘅時間咧，我就一定落去睇睇嘅嚇。 佢神沖書嗰句除咗英文書之外咧，咁佢有好多歐洲的雜誌都有賣，尤其是德國的雜誌，我最有印象咧，即係好多時咧，因為德國雜誌嗰啲印刷係好靚噶嘛，我啊成日都走去咧度咪佢嗰啲書嘅，試過一次咧，我睇睇嗰度咧就突然有個德國人啊，走過嚟問，咦你識德文嘅咩？我唔係，我就睇 photo 嘅咩？哦，啲 photo 係正啊，我唔係，我德國咧。就印刷，即係嗰啲印刷技術好啊咩？哦，原來咁嘅原因，哦咁好多謝你啊！睇，原來嗰個係德國領事館嚟， 係嘛？ 嗰個領事嚟嘅嗰個 係。嗱，其實書店咧，如果係喺一啲即係文化基礎比較深嘅地方咧，佢好多時係成為咗大家聚腳嘅地方啊。咁喺歐洲咧，就即係呢個文化嘅特徵係點樣咧？譬如咧，佢哋中意喺嗰啲咖啡廳嗰度吹水，有幾間咧就相當之著名嘅，我都去過嘅，無論喺蘇黎世啦，喺維也納啦。其實我就將來如果有時間嘅話，我去寫一寫，作為一個書籍去介紹，因為個歷史本身好有趣嘅啊。譬如咧，就試過咧蘇黎世嗰度咧有一間嘅即係 cafe。他試過咩人光顧過咧？列寧啦、James Joyce 啦、愛因斯坦啦，咁咧就我係設想有一日就係三個人都同一間 cafe 入邊啊，咁呢會發生咩事咧？咁我記憶之中好似有劇作家寫過呢個咁嘅橋嘅嚇。 係喺書局嘅嗰個故事嗰度咧，就相當之多啊。咁尤其是神沖，你頭先講嘅海運都有個分店，咁都補充一下咧。其實嗰個就最好生意就係海運嗰個。 我最中意去海運嗰個。 點解會嗰個多生意咧？就係、是、有嗰個郵輪碼頭嚟噶嘛。係 啊， 好多啲遊客上岸咧，嗰時候咧。就見到啲書咁啊咩嗰度，所以佢咧嗰海運嗰邊嗰度咧，就生意額係最好嘅。咁其實一直咧以嚟咧，其實神沖書局咧佢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市係一個好好嘅市場嚟嘅。咁東南亞咧，即係早期嗰陣時咧，都有陣時都買一啲英國書，想揾一啲咧，都其實都依家書局咧嚟去做嘅。 咁但係咧就咁以我所知咧，咁佢都有提及咧，就係九七 ，exactly 就係九七之後咧，咁樣就佢哋做書咧就開始艱難啦。係點解咧？就有一個新嘅嗰個法例嘅。 嗯。 咁個法例咧就即係佢變咗佢哋揾書嗰方面啊，同埋嗰個叫定價嗰方面咧，都冇以前嘅嗰、那個，譬如香港咧，即係以前係一個叫免費，即係免税嘅城市嚟噶嘛。 嗯。 咁嗰時可以買啲書咧，就比較平價一啲，除了冷門之外咧，佢仲有一樣嘢，即係好多外國人嚟到嗰時候都發覺，咦，喺香港買書係抵嘅喎，但九七之後咧， 就發發咩？ 九七年嘅七月一號啊，好明顯啊，因為嗰個佢出嚟嗰時候咧，咁就有好多雜誌咧，都即刻咧，由以前咧，即係喺香港買咧，或者嗰啲咩《Premier》啊，我哋成日都睇嘅嘛，電影雜誌，咁啊嗰時候可以三十幾蚊嘅啫。咁啊，就七月一號之後咧，就變咗係要八十幾蚊啦。 唔係，差唔多佢哋都唔做添啦。佢以前係，譬如你睇 HMV 啦，曾經一段時間我哋 仲有金絲啦， 係金絲，唔係淨係走上去睇嗰啲帶或者碟噶嘛，睇嗰啲雜誌噶嘛。 係嗰啲雜誌係好平嘅。 係啊，而且多俾你揀啊。 因為佢最重要咧，就係成個東南亞連埋新加坡啊嗰度咧，即係有一條水路，係一直咧以嚟咧就係嗰個叫做係全部嗰個叫做係。一個叫書文化貿易嘅，咁裏面嗰度咧就係令到咧，即係響成個嗰個叫東南亞嗰個市場咧，就有啲地方香港係其中之一嚟，就可以咧，即係因為咁樣樣咧，就買咗一啲雜誌啊，或者一啲出版物咧，佢都比較上咧係平價平價啲嘅。 嗰啲算唔算水貨？ 算嘅，其實算嚟嘅。咁啊，收尾佢嗰個即係因為嗰個出嚟嗰時候咧，佢最主要咧就第一咧就即係截咗好多一定咧，譬如。嗰啲書嗰啲雜誌咧，當嚟嗰陣時咧，就要有一個申請嘅。咁啊，有好多因由咧，就變咗啲書種咧，就唔係去得咁暢快嘅。 係啊，嗱涉及到呢個書嘅問題咧，仲有啦，神聰你就可以訂書啦嚇， 係 嘛？當年咧對我哋嚟講係相當之重要嘅，咁我哋應該翻嚟就講講呢個問題啊。